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财嚟交月费添。 2019年，我哋 My 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第四節，嗱，呢個問題咧，我哋都討論咗好耐，但係好似近排咧，好多嘅新聞都涉及到話將人嗰、那個特別係腦嗰、那個即係細胞咧，同呢、這個馬騮嘅細胞咧係混合咗。即係你點解釋就係即係咁會出現咁多呢種咁危險嘅實驗咧？ 因為未試過啊嘛。嚇、嗯，未試過，跟住如果你肯試，跟住咪有得出 paper， 跟住就可以變教授咯。 啊 即係其實呢、這個我會覺得係個學術利益就主宰一切啦，即係要用一個學術研究為名咁嚟去試啦嚇。咁、但係當然你問我就係話喺唔影響即係冇任何道德啊人身安全問題嘅時候咧，咁其實科學探索精神咪去咯，係咪？咁、但係就係我如果好多時就係我哋而家個道德價值判斷就係、如果你將嗰啲不同物種嗰啲咁樣嘅細胞喺度撈埋嚟玩嘅時候，就好多時大家就會諗下，哇！你係咪做緊啲好唔道德嘅嘢啊？咁即係實際上亦都係嘅，有一啲嘅實驗我哋係唔容許亂咁做嘅，尤其是嗰啲即係基因技術改造人啊嗰啲咁嘅實驗咧，就唔係咁容易去即係放出去俾人做。咁但係咧，最近亦都有直頭係《自然》雜誌嗰度都有報道，就係話似乎係有人嘗試去整一個咧人同馬騮嘅一個嘅混種。咁講嗱，呢度又要講啦。咁呢啲混種嘅方法，而家係包羅萬有嘅，千變萬化嘅。先前我哋講過就話將人嘅腦細胞打入嘅馬騮嗰度啦，咁然之後睇下佢即係喺馬騮嘅腦入邊發展成點啦。咁亦都有試過就係以前更加早嘅，就係話嗰啲將啲精子卵子亂咁撈亂咁玩啊，咁又做唔到啲咩出嚟嘅，就係得個做嘢啫。咁但係而家咧。今次呢一個報道咧，就有啲新嘅玩法嘅，就係話咧，佢將呢一個人嘅幹細胞注入咗去其他動物嘅胚胎裏面。咁以前亦都試過噶啦，將人嘅幹細胞打入去豬嘅胚胎。咁然之後今次咧就係將人嘅幹細胞咧就打入去呢一個猴子嘅胚胎。咁就係咁喺度試呢堆咁嘅嘢啦。咁會唔會有亦都試過以前就話人嘅幹細胞打入去老鼠嘅胚胎，亦都有試過嚇。咁、你會睇到就係話，基本上大家都喺哺乳類動物之間嗰度嚟去試咯嚇。咁、而且好得意嘅，試親你會發覺都係來自中國大陸嘅學術研究機構，因為始終就係嗰個嘅，即係可能佢哋嗰個面對嘅規範咧，就相對冇美國嗰邊咁嚴謹。 嗱，後邊呢一 paper 咧。都唔係今年嘅，都係2019年嘅，但係全部嘅名字都係中國人嘅名嚟嘅。 係啦，係啦，即係佢哋就始終就係話佢，即係講用個靚啲嘅字包裝，就係佢哋思想解放啲咯。咁但係就係面對嗰種咁樣嘅，要過嗰種咁嘅道德審查，同埋個社會嗰個嘅壓力咧，就相對於就冇咁高。咁好多呢啲實驗就變咗就係由中國去即係同好多其他國外機構合作，然之後再一齊去發表咁嘅樣嚇。咁即係你發覺次次呢啲嘢都係即係好容易嘅，因為即係用好功利地去解釋咧，呢啲咁樣跨物種。又甚至乎係可能去到基因層面嘅呢啲咁樣嘅啲研究咧，好容易你一做就上嗰啲好重要嘅期刊嗰度啦嚇。尤其是當冇其他人咁做而你去做咗嘅話嚇，咁、所以點解就係你即係如果仲記得就係好幾年前 即係大陸何便灰咁樣啊，甚至乎係講人嘅基因改造咁，咁你會發覺係好容易就有個好大型嘅學嗰、那個咁樣嘅學術會議就請佢做座上賓，因為呢啲係一啲好好爆好 juicy 嘅題目嚟嘅，喺呢一啲咁樣嘅生命科學裏邊啊，所以係對於嗰種學術成就個吸引咧係好好大誘因喺度。 嗯，咁但係我哋去睇嗰個情況嘅時候，我哋會唔會睇到一啲危險嘅後果咧？ 嗱，呢度咁講啦，嗰個道德價值判斷，我唔嘗試花太多時間去講，因為大家都有即係有能力去評鑑啦。咁但係我反而想介紹一下今次佢哋又玩乜嘢先啦，即係點玩法先啦。咁同埋就係背後嗰個含義係咪真係危險啊，定係可以繼續咧？咁留翻俾大家判斷啦。咁今次佢就係將人嘅幹細胞就注入去馬騮嘅胚胎嗰度。而嗰啲人嘅幹細胞係點嚟嘅咧？咁基本上而家我哋有個技術就係話咧，就算你攞陳志宏嗰陣皮或者陳志宏嗰滴口水咧，喺入邊嗰啲細胞入邊咧，都可以將佢還原成為陳志宏嘅幹細胞噶啦。嚇、 嗯， 嗰種叫 iPS 嘅 stem cell 咁、嗯、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發現嚟嘅呢個係。咁因為佢係一種幹細胞，佢可以千變萬化變成好多嘢。而且就係話咧，尤其是喺胚胎嘅階段咧，我哋好想知道一樣問題就係話。在胚胎那裡大家既然這麼多胚胎幹細胞的階段，他們究竟怎樣去後來懂得去組織起上來分工合作，變成為各個身體不同功能不同部分，大家走位走得那麼漂亮的呢？那這個是一個好我們很想很想了解到的問題。那甚至乎就是說，如果是跨物種的時候做跨物，這個就也是解釋到就是為什麼他們會想做一些跨物種的研究。我們很想去釐清就是說呢啲幹細胞同幹細胞之間佢哋溝通嘅機制，點解會識得自己各自走位分工合作？咁同埋就咁我其中嘅方法就係，不如咁啦，我哋引入一啲非我族類嘅 partner， 一啲都係其實幹細胞嘅嘢，但係嚟自其他物種嘅，睇下嗰種溝通方式係一樣定唔一樣。咁透過呢啲過程，其實我哋可以控制到啲因素，我哋就大約知道咧喺呢個溝通過程入邊，佢哋個溝通性質係點，同埋佢哋嗰啲細胞之間係點樣達至到嗰個分工合作嗰度，我哋就幫助我哋去釐清呢啲問題。咁呢個就係喺學術上點解佢哋會係嘗試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對於呢啲胚胎幹細胞去做研究。而呢啲研究方法不限於就係話會將其他物種嘅幹細胞引入去呢個胚胎嗰度。咁但係詳細嗰個嘅機制，我自己就冇能力去一一講出嚟啦。但係純粹一個即係科學實驗嘅精神嚟講咧，咁好多時我哋去，譬如話嗰個系統係穩定嘅，我哋引入一啲外來因素干擾去搞下去咧，往往就會令到我哋咧去了解到入邊究竟發生緊咩事。其實呢個就係好簡單一啲，即係一啲科學方法入邊經常用到一啲手段嚟。咁佢哋咧就玩幾多粒呢啲咁樣嘅馬騮胚胎咧，就132粒。咁然之後咧，佢哋呢132粒咧都將佢注入啲人體嘅幹細胞。咁喺11日之後咧，就得翻91粒未死嘅啫。咁然後咧，過咗第15日咧，基本上好多都死咗。去到第17日咧，得翻12粒未死嘅啫。而最後只係得翻3粒係捱到第19日。咁你會睇到就係嗱，呢19日入邊，我哋盡量俾一個環境係培植住佢，等佢唔好死嘅。但係就算我哋好悉心照料地去，你會發覺佢基本上都係，尤其是去到第15日咧，個系統已經係好唔穩定，好多都不能去持續落去就死咗啦。咁我就會話呢個人體幹細胞去夾呢一個咁樣嘅馬騮嘅胚胎咧，係唔夾嘅。最後呢樣嘢係會胎死腹中嘅，其實就係、是、咁、即係但係你會可能會話，會唔會我將佢擺翻落個猴子嘅子宮入邊就會？冇事咧，就會可以繼續生咧。冇人敢諗呢個問題，因為一咁樣做咧，大家都覺得非常不道德噶啦，就已經係。 你講嗰樣意思係咪話我哋將一個即係人嘅胚胎擺咗落去一個猴子嘅？ 唔係，都係猴子胚胎，但係呢個猴子胚胎經過干擾，入邊其實就係有人嘅幹細胞喺度。咁最後我將佢擺翻落個猴子嘅子宮度，會唔會繁殖到人出嚟咧？而家我哋係唔知嘅，亦都冇人去嘗試過呢條底線。咁、但係就純粹喺個培養碟上面去玩呢個胚胎囉，就睇下呢個胚胎究竟發生緊乜嘢事。咁、但係呢，其實就根據自然雜誌佢哋嗰啲即係提供公稿嘅人去評價，就話其實即係呢一個實驗就做亦都係吸引好多眼球，但係似乎得出嚟個結果唔算好豐碩囉。我哋即係而家淨係睇到佢係好唔夾， 但具體入面發生緊咩事，就係話呢啲咁嘅猴子胚胎入面嘅幹細胞同呢個人嘅幹細胞，佢哋點樣溝通嘅機制，我哋仲未係好清楚。就算我哋做咗呢樣嘢之後，而且呢一個系統過咗12个礼拜之後咧，15日之後就已經係好唔穩定，就基本上都自然枯死咁滯。咁所以就呢度會咁講，就係話我哋都唔係好獲得到入面嗰啲細胞溝通嗰個嘅機制係點樣。咁所以有少少就係話，行不到一些很靚的結論，即是這個實驗本身就是很搶眼，但是也都沒有什麼一個很大的結果就會出來。 但是他做的結果是說我們可以界定到那個物種之間的分別呢？ 現在都不清楚，他如果生存都生存不到下來，那他是一個死物，我只能夠說。那如果他是大家例如放入一個猴子的子宮裡面可以繼續生出來，生出來那個是怎樣呢？也都不清楚。你即系唔清楚嘅地方就系边个系话事咧？最后边个系做揸旗嗰个咧？系猴子基因嗰部分定系人体干细胞基因嗰部分去揸旗咧？我哋冇办法预计得到而家就。 嗱，虽然你咁讲嘅，但系我即系听落去就系佢哋而家其实都系用一个人海战术啦，即系话佢哋做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实验。咁做多其实都有机会出嚟，就系、是、喂有一次我 hit 中咗。我就睇到成個，譬如呢啲幹細胞其他物種入面嗰、那個，即係配合嘅情況喎。 係，就算你話唔係為咗 hit 結果，你為咗 hit 上呢啲咁嘅大型期刊，就都大把機會咯，個誘因好大咯。 咁但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其實做呢啲實驗對我哋個現實生活有啲咩嘅具體嘅幫助咧？ 嗱，咁有一個理由，我自己即係都要揾翻呢啲專家朋友去講翻。佢就話其實就係想去希望去試一下一啲可以攞嚟試藥嘅。咁但係你話即係具體係點，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即係係咪話代表住啊？係咪想試一下某隻藥對個胚胎發展係有害定冇害咧？咁呢個唔知啊。咁有啲就話會唔會可以發展到一套攞嚟專係種器官嘅技術咧？ 啊，我就正想問呢個問題咧， 係啦係啦，就係、是、我原來發展個胚胎，我唔係要去生個一個 BB 出嚟嘅，我淨係要生嚿肝出嚟嘅啫。咁得唔得嘅咧？咁樣究竟係咩條件？點樣控制得到咧？咁其實就係話，如果我哋能夠搞清楚呢個胚胎繁衍嗰個生化機制咧，我哋有理由相信我哋可以去介入甚至控制到嘅，最後入面唔係同你生一個心肝脾肺腎齊曬嘅人出嚟，最後淨係生嚿肝出嚟，唔知係即會唔會係咁樣係得嘅咧？咁呢個具體我都唔清楚啦。 嗱，舉個例啦，譬如話，而家我抽個幹細胞出嚟，我擺喺豬度，咁我就淨係驚一樣，譬如我將來我生肝癌，咁我就可以攞只豬嗰個肝出嚟，就即係去移植翻落我嗰個有事嗰肝度。而且係預示有好多隻可以係好多隻豬添喎， 係啦，呢個又另外想像啦，就係、是、會唔會最後我繁衍到出嚟嗰隻唔知係乜嘅生物，佢帶有人嘅基因，從而係令佢移植去人嘅時候唔會排斥嘅咧，咁樣嚇，咁呢個都係大家有諗過嘅嘢咯。 咁即係總之嚟講就係、是。即係佢哋都會做落去啦，嚇、啊！即係我相信 啦，你即係你只會見到就會越嚟越多呢啲咁樣嘅新嘅嘗試咯。 係啊， 咁但係我諗暫時經歷一個階段就係好多嘗試，但係會唔會有一個突破性嘅新發現咧？咁唔係呢行我就唔識講啦。呢、這個就 係、是、好啦，咁我哋只能夠即係拭目以待啦。嗱，剩低我少時間咧，我哋要即係去 update 下嗰、那個疫情嘅情況啦。嗱，就去到而家咧，我哋可以好肯定啊，以色列嗰度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好確定嘅結果啦，因為佢哋開始係唔使戴口罩喺户外度。 户外除罩啦，咁室內都仲係去即係叫做保守一啲啦。咁另外亦都就係話英國都可能有機會已經達至咗群體免疫啦。咁而家睇個勢，可能美國都唔遠噶啦。咁但係都仲係嗰個注射率要再提高一啲。咁英即係呢度亦都反映咗啦，就係嗰個Pfizer 同埋 BioNTech， 甚至乎 Moderna 呢幾種疫苗咧。是有效的，在这些国家那里体现到。就是它有效可以维持几耐呢，暂时都未知。虽然在啱这个礼拜都有人讲，就算你打了 BioNTech 呢，可能都要是一年后都仲要补一针。咁冇办法啦，呢啲暂时预计唔到，起码你都将个疫情压多落嚟呢，之后嘅嘢之后再算。 咁而家系咪都我哋都肯即系会预计到好多疫苗我哋都要打第三针。 嗱， 應該都似乎是的了，即似乎就是我們身體去發展這些抗體那個的能力就不是永恆了、嗯啊、那這個也可能不關哪一隻牌子事，可能隻牌子都是 需要的了，但 是我想這個問題可能到、可以想像啦，因為去年是講緊係年初或者去年年中的時候咧，就第一批大量的人去打即係測試者，係咪？我哋其實一路係追蹤翻去年三月到六月，甚至乎去到十月嗰啲測試者去嗰個抗體反應。咁如果去到今年嘅年中的時候，而家都四月啦，你過多兩三個月去到嗰個參與中期研究的測試者個抗體量都仲係高嘅時候咧，我哋個信心就會大啲。咁、呢個就係暫時真係無從去估計。 係，咁你估計嗰、那個假藥，即係食藥嗰度會幾時會出到咧？ 嗱，這個亦都唔清楚啦，即係會唔會有特效藥走咗出嚟，可以好快咁樣去治療到咧？ 嗯， 咁呢個亦都即係暫時唔知，一路就講話有啲藥物有幫助，但係都係叫做可能係。縮短了幾日咁咯，原本你可能廿幾日瞓醫院嘅，變咗可能十幾日咁嘅樣嚇，會唔會可以再縮短到係可能普通一場傷風感冒咁樣，好似醫生開兩日假就俾你可以一個 weekend 就冇事嘅咧？咁呢個就暫時仲未即係仲未睇得到個尾喺度咯。 嚇嗱，咁我哋翻去嗰個以色列嗰個情況，你如果佢即係以色列嗰個狀況係咪我哋可以估即係可以想象佢哋到下半年係可以完全恢復嗰個社會嘅活動啊？ 嗱咁講啦，我估佢嗰個完全恢復嘅意思，睇你包咩部分啦。可能社會上一般嘅聚餐啊，佢哋做啲宗教儀式咧，都唔好話去到下半年啦。我估去到即係其實去到六月，佢哋都可以好正常噶啦。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要開放埋同周圍嘅地區咧，我諗就要睇埋周圍嘅地區咯。咁呢個先係最煩咯。即係講緊大家好以前咁自由地去旅行咧，我諗都仲要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嚇，起碼可能只能夠係。開放一些就是比較大家打疫苗打得比較齊的國家就會先開，如果大家都是得兩三成接種率那些，那你就預有排等了，即是 換言之就是那個地方，譬如說我這個地方是搞定了，但那個地方未搞定我都不去得過， 是的，又或者怎樣轉，就是，你要大家自由通行，可能大家那個國家現在說Pfizer BioNTech 的疫苗你起碼要預三分二，那個國家有三分二，對於以色列啊、英國呢啲咧，佢未到，即係譬如尤其是英國，你發覺佢係其實都未打到三分二嘅，但係點解佢已經疫情都壓到落嚟咧？就係因為英國先前太多人感染過。其實就算對以色列又好，英國又好咧，佢係講緊有十分一人係康復者嚟。 嗯。 所以咧，佢六成人係打過，然之後再加一成康復者，就達到七成，就變咗係群體免疫啦。 嗯。 英國似乎係亦都達咗標。以色列亦都係達咗標，美國而家係亦都係有十分一人感染，咁佢就但係而家打疫苗嘅係打到去呢一個係四成幾嘅啫，未到五成。咁你四成幾再加埋嗰另外嗰一成都係五成幾，就未夠數咯。咁所以你話你如果香港嗰、那個嘅康復者個比率好低嘅啫嘛，因為我哋嗰個染病個人口比率。高咁，咁就真係要靠打針嚟去達至群體免疫啦。咁而家香港而家呢刻嚟講都係講緊10%左右啫嘛，即係十多少少啦。咁你真係你想象一下，要真係要去到可以有國家去承認你，同可以互相自由地去出入咧，即係尤其是啊香港人咁中意去日本。咁你就要講緊香港同日本，大家都要達至到七成群體免疫咧，先有得可以自由地去。 日本係好大鑊嘅，日本而家日本係。 我估嗱，即係講呢度烏鴉口啲啦，出年年尾都唔使諗，即係呢樣嘅。 佢奧運可能都搞唔成啊！呢次 因為即係始終亞洲嗰個接種率偏低嘅，而家日本、韓國就算台灣啲接種率仲係好低好低，成個亞洲而家最靚仔嘅數字喺新加坡嘅，即係講緊四分一，而家25%到啦，新加坡呢一刻為止。 咁但係獨善其身冇用嘅，因為大家都要溝通噶嘛，係嘛？ 係啊。 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